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较高，应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今天下午到傍晚，随着东移云带的进一步靠近，本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出行时应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渐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古典达人秀，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嘉林，在微博里大家可以找到他，就是弹钢琴的张嘉林。 好，各位爱乐朋友们大家好。 哎，那今天张嘉林为我们带来的是怎么样的一张唱片呢？ LP 吗？依然还是黑胶唱片吗？ 我带来的好像都是黑胶唱片，我自己翻录的。这是1978年的一场现场录音，是由德国歌唱家 Hermann Prey 普莱与美国钢琴家伦纳德霍坎森合作的舒伯特的声乐曲集《天鹅之歌》。这张唱片呢是1981年由 DG 唱片公司发行的， 依然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个录音，在80年代发行。那其实那个年代应该。在这场音乐会上我们听到的作品其实是挺熟悉的声乐作品哈。 是的，舒伯特当然我们称之他为艺术歌曲之王了，一生写了非常多经典的德语的艺术歌曲。天鹅之歌呢是舒伯特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828年所谱写的一本歌曲集。当然这个曲集不是他自己编定的，他是在他去世后的半年左右，由奥地利的乐谱出版商叫做哈斯林 林格在1829年从舒伯特的这最后一年谱写的许多歌曲中呢选了14首汇集成册，然后呢这个出版商给他取名叫做天鹅之歌。这个名字的由来呢，就是在西方传说中，就据说这个天鹅呢在临终之际呢会发出最婉转动听的鸣叫，所以呢就用天鹅之歌来代表作曲家最后的作品。这14首歌曲中呢前7首用的是雷尔斯塔伯这位诗人的诗作，之后的6首呢是海涅的诗，最后一首呢信歌呢是塞德尔的诗。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天鹅之歌，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也经常为大家放送，但是很少就是把天鹅之歌的一个完整版送给大家，只是做其中的一些不同这种的小段落的一个节选。那今天也是特别有这样的机会吧。 今天我们限于时间，可能我们播出其中的大部分段落，你要说全放空吧，今天的时间也来不及。比如说刚才就是这部歌曲集的第一首叫做爱的使者，是雷尔斯塔伯的诗，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奔腾的小溪，你就做我的使者吧，快乐地流向我心爱的姑娘，把我这远方的问候带给他，是一首非常快乐的歌曲。下面呢我就想请大家听这个曲集当中的3首叫做渴望春天。内容大概就是我的内心无比渴望着春光浪漫的春天，然而只有你才能把春天带进我的心。 Die Hand in die kochenden Herzen getan. Es möchte euch folgen auf luftiger Bahn. Es möchte euch folgen auf luftiger Bahn. Wohin? Wohin? Im Bächlein zum Unterrauschen zu Morgen wollen die Mutter Silbergs Tal. Zum Unterrauschen zu Morgen, wenn hinunter Silber ins Tal. Die schwebende Welle, da eilt sie dahin, die fliegen sich Fluren und Himmel darin. Was siehst du mich sehnen, verlange das Sehen, was siehst du mich sehnen, verlange das Sehen. 伯特的艺术歌曲，其实在歌唱家他们的演唱生涯呀，还有他们平时练习当中，是不是是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涉猎的一个曲目呢？ 对，我觉得对于学习西方声乐的学习者包括歌唱家在内，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是一个必学的教材，同时呢也是音乐会上最常用的曲目。可能有些歌唱家一辈子都是唱歌剧他不唱艺术歌曲，但他一定也学习过舒伯特的作品。比方说我们下一首要听到的这部曲集当中的第四首，我想所有的歌唱家即便没唱过应该也学过，就是著名的小夜曲。也许您不知道天鹅之歌，但一定知道舒伯特的这首小夜曲被改编过无数的版本。其实呢小夜曲无一例外都是情歌，都是在晚上唱给情人的歌曲。那这首的歌词呢其实也是一个很俗套的内容，就是说在一个月光照耀大地是吧，树叶沙沙耳语的夜晚，向爱人倾吐自己的爱意。那么舒伯特呢在钢琴部分的那个肢体呢模仿的是吉他或者是曼陀林那种弹拨乐器的音质，所以呢在这次音乐会上呢，这个钢琴家霍坎森呢的演奏也用的是不加踏板的断奏，这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处理方式。那 Hermann Prey 的演唱呢非常的深沉和富于情感，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好听的小夜曲的版本。 such land of infrared in as old as leaves, in as old as leaves, des Verräters feindlich lauschen, fürcht der Holde nicht, fürcht der Holde 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他的《冬之旅》，张嘉玲也曾经为我们带来过一个很特别的版本哈， 就是这个 Herman Pray 的演唱。今天是第二次在节目中介绍这位歌唱家了。我们一提起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往往有一种意见，就是认为他的《冬之旅》是他的艺术歌曲的最高成就，一般大家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其实《冬之旅》并不是舒伯特最后的创作，他是写于1827年，就在去世的前一年写的。而《天鹅之歌》中的作品呢，都是1828年，也就是更靠后的一年的创作。那么所以《天鹅之歌》中的歌曲呢，跟《冬之旅》当中的这种音乐情调，在有些作品上呢是非常相似的。比方说这个曲集当中的第五首叫做《归宿》，这首歌曲就与《冬之旅》的内容基调非常的相似，它里边充满了那种无法摆脱的伤感与痛苦，还有情感与心灵呢都没有归宿的那种流浪的感觉。那么在听这首歌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真是觉得它也许在《冬之旅》当中会听起来更合适。 麦莉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音乐是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天鹅之歌》。那在上半时段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其中的一段离别。在《天鹅之歌》当中呢，对于每个人喜好还是不一样的，绝大部分人都会喜欢那首小夜曲。 是， 大家最喜欢的是哪段？ 其实我最喜欢第八首，叫《阿特拉斯》。一会儿我们下半时段可以先听到那种《阿特拉斯》，非常有力度的，而且很深刻的歌曲。 好的，我是王卓，还有嘉宾张嘉玲。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我们再回到这里来聆听。 So kann es auch jetzt nicht beim Abschied geschehen, so kann es auch jetzt nicht beim Abschied geschehen. Ade, du muntre, du fröhliche Stadt, Ade. Wie habt ihr ein trauriges Lied gehört? So wird euch auch keines beim Scheiden bestirrt. So wird euch auch keines beim Scheiden bestirrt. Ade, ihr Bäume, ihr Gärten so grün. Ade.Doch nimmer wend ich mein Rösslein um. Ade, ihr freundlichen Bettlein dort. Ade. 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贝里尼美声歌剧再度来袭，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著名导演吉尔伯特·德洛佛倾情打造，丹尼尔·欧伦应邀执棒，发腔女高音迪丽拜尔领衔实力阵容。8月28、29、31，9月1日、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梦游女》，听中国夜莺唱出清纯华美，领略歌剧诗人朦胧婉约的浓情诗意。详情咨询6655-0000。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施沃特的艺术歌曲《天鹅之歌》当中让很多人都心醉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是的，他就是1978年德国歌唱家 Hermann Prey 与美国钢琴家伦纳德霍坎森合作的舒伯特的《天鹅之歌》。我买到这张黑胶唱片在A 面听完以后，我就因为是黑胶唱片嘛，我就需要用电脑给它做剪辑。在做剪辑的过程中，我就听到有一个关门的声音，我当时还特兴奋，因为好多唱片发烧友就是特别喜欢那种有点小事故的唱片，比方说我记得有一个唱片四重奏，然后有大师从那个音箱里听到有蛐蛐的叫声，就这张唱片一下都变得特有意思。我就当时因为我不知道它是现场录音，所以我还说怎么低级会有这样的低级失误啊，会把一个关门声录进去。结果我在唱片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发现它写了是现场录音，因为 A 面整个听完没有感觉到有现场录音的感觉，就是它非常的完美，没有什么的瑕疵。一般现场总会有点小问题，那么从演唱上来讲，这张唱片其实跟录音室录音是从技巧上是听不出任何的区别的。而且这可能也不是某一场音乐会的录音，他写的是1978年的现场录音，那有可能是来自于几场音乐会的混合的剪辑，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做法。 回到现场当中了啊，回到这场音乐会的现场当中。 天鹅之歌从第八首开始使用的就是海涅的词了，那么海涅的诗歌的那种气氛呢，就跟之前的这个雷尔斯塔伯的这个诗的气氛就不太一样，那么一上来就是一个非常有力度跟深度的歌曲，叫 Atlas。 Atlas 就是我们熟悉的希腊神话当中的大力神。希腊神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体系，里边各种各样的亲戚关系，那么 Atlas 呢就是著名的普罗米修斯的弟弟，俩人是亲兄弟，他们两个人都因为反抗宙斯而受到了惩罚。普罗米修斯被那个老鹰，天天来开膛，那个挺惨的。那么阿特拉斯受到的惩罚呢，就是他被罚在世界的最西端，用头和手当柱子，就是他负责顶天，而且永远没有尽头，他一辈子要手托着一个世界，整个全世界这个压力全在他身上。所以这首诗呢，大概的内容讲的就是说，阿特拉斯说，我承受着全世界的痛苦，因为所有的压力都在我身上，但是呢我有一颗骄傲的心，这是我必须承受的不幸。那么这首作品也是一个非常有冲击力，而且无论是钢琴还是声乐部分都能够展现很强的力度和戏剧性。 是你最喜欢的那一首是吗？ 相比之下，在《天鹅之歌》中，我非常喜欢听也喜欢弹这首作品。 Die ganze Welt muss sich tragen.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张唱片当中的歌唱家，可能很多朋友还记得我们曾经为大家带来他演唱的《冬之歌》，那么那么的让人觉得很萧条的一个世界，他唱的那么的伤感，到最后的时候， 是的。 Herman Pray 在艺术歌曲领域是一个让许多人怎么说呢，爱恨相加的歌唱家吧，就是他确实他的音乐感是那么的迷人，而且很难得把德语艺术歌曲唱得那么的亲切，我觉得让不懂德语的人都能听着很感动。但是他也不拘小节，在他的唱片中经常能听到一些音准上的问题，按说这么低级的失误，他也就那样了，有点像20世纪初的钢琴家一样，错音就错音，怎么着吧，他有点那个劲儿。所以从技巧上来讲呢，并不是每个人对他都特别的服气，但是从音乐上来讲，没有人不喜欢他的音乐上面的表现力。Herman Pray 是1929年7月11日生于柏林，他的父亲是一位屠宰商人，好像跟音乐没什么关系。但是呢Herman Pray 10岁就加入了柏林的莫扎特少年合唱团，也是一位童声合唱团员出身的歌唱家。然后在1952年他在威斯巴登的国家歌剧院首次登台出演歌剧，然后从1953年到1958年他在汉堡国家歌剧院演唱，以演唱莫扎特和罗西尼的抒情男中音音色为主。然后在1960年他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出演了瓦格纳的歌剧《唐豪瑟》当中的骑士而沃尔夫拉姆，从此一举成名，成为世界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然后他在歌剧舞台上获得了足够的声誉之后呢，他就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德语艺术歌曲的演唱方面。他在歌剧的角色没有太多的拓展，基本就是唱罗西尼跟莫扎特。但是他录制的德语艺术歌曲的唱片呢，包括了从贝多芬、舒伯特、舒曼一直到理查施特劳斯100多年间几乎全部重要的德语艺术歌曲作曲家的作品。他演唱的艺术歌曲呢，不仅格调特别的高贵，风格严谨，而且呢主要是他那种难得的亲切感感人至深。他的那种艺术歌曲，我觉得他表达的是一种特别健康的敏感，非常的微妙，但是呢没有任何的病态的感觉。他在艾米、菲利普、DG 还有日本天龙公司都有大量的唱片发行，每个时期呢都各具特色。 下面将会演唱的这首来自于舒伯特《天鹅之歌》当中的他的画像， 第9首。这是一首音乐气氛非常的阴郁的作品，大概讲的就是诗人呢站在逝去的爱人的画像前，他仿佛看到画像中的爱人呢有着奇妙的微笑，而且眼中闪动着泪水。 Setze dich nieder, wir großen Hand in Hand. Komm zu mir und setze dich nieder, wir großen Hand in Hand. 在艺术歌曲的演唱当中，尤其是演出啊录音当中，钢琴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特别是从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开始呢，钢琴跟声乐呢这是一个并重的关系，就不再是一个钢琴伴奏的角色，而是一个跟歌唱家一起来诠释诗歌，像更像是重奏的关系了。那么在这张唱片中呢，担任钢琴演奏的呢就是美国钢琴家文纳德·霍坎森。这位钢琴家呢是1931年出生在美国，他也是大名鼎鼎的奥地利钢琴大师施纳贝尔最后一个学生，就是施纳贝尔的关门弟子。霍坎森呢曾经在法兰克福音乐学院还有等很多所音乐学院当中任教。他是以独奏家开始职业生涯的，他录制过莫扎特、海顿的钢琴协奏曲跟奏鸣曲。他后来呢主要是在室内乐和艺术歌曲的演奏方面呢享有盛誉。他晚年在印第安纳大学担任名誉教授，经常开设德语艺术歌曲的大师班，直到2003年逝世。 来听这段音乐的同时呢，跟其他之前听到的这几段音乐有所不同的是，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钢琴部分。 是的，这首歌曲叫做《城市》，它钢琴的前奏部分呢，就像是一幅灰蒙蒙的油画，它用一种非常诡异的和声营造出孤独和不祥的情绪。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在那个笼罩着暮色、被潮湿的海水浸透的城市，那就是我爱人消失的地方。 舒伯特他的作品当中，天鹅之歌好像每一段都是写的不同的这样的事物也好，还是情绪也好，是不是？ 是的，因为天鹅之歌本身并不是一部套曲，它是舒伯特逝世之后由出版商来集结成册的。只不过呢，比如说像从第八首一直到第十三首都是海涅的诗，但是也并不是一个组诗，但是他在情绪上面呢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对比，比方说有些诗歌就比较开心，就像比如我们上段时段提到的那首《离别》，别看是离别，但其实特快乐。那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呢，甚至带有某种恐怖气氛，而且非常的伤感。我们在之前国内的乐谱上将这首歌翻译成叫做《双影》，就是两个影子。如果德语那个词直译的话呢，叫做《幽灵》。其实我们就从这名字上就能看出挺诡异的。它讲的就是在一个深夜寂静的街道上，然后这个主人公呢，他到过去的爱人家的那个楼的前面，但是这个楼呢已经人去楼空了，他的爱人已经走了，但是他忽然间呢就看到那楼下站着一个人，很痛苦的一边搓着手一边朝天上看。他走近一看那张脸，那么就在那个月光下呢，他一下就把自己吓住了，那竟然是他自己的幽灵。所以我们有时候翻译成双影，就好像那个人就像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然后他就对自己的这个幽灵说，他说，我面色苍白的老朋友，在很久以前，那有多少个夜晚，我就像你现在这样，在这儿忍受着无尽的痛苦。所以，之前这个场景让人觉得很毛骨悚然，但是最后的这句话说的就是，多少年前，我就像你现在这样，在我的爱人楼下，忍受着那种情感的煎熬，又是一个非常伤心的、非常伤感的一个情绪。 是的，那其实在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作品当中，虽然很短，每一首曲子小的可能有两分钟左右，最长也不过五分钟，就四个多钟 吧，五六分钟。 对，所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的艺术形象，或者是故事也好，还是这样的一个展现也好，也真的是非常佩服他。 所以我们称他是艺术歌曲的大师了。而且在舒伯特的最后一年创作呢，相比起之前的冬之旅，反而在情绪上有一种非常强的超脱感，就是他可能觉得自己确实是不久于人世了，真的什么都想开了。所以其实在舒伯特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岩石上的牧羊人》当中有一首歌词，我觉得就像是他留给人类的遗言一样，他说，我的歌曲唱得越远，他的回声就更响亮。就是我觉得他已经把他未来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看得很清楚了。 好的，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最后一首，来自于舒伯特《天鹅之歌》当中的《双影》，也叫做《幽灵》。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我是王卓，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当然也感谢嘉宾张嘉林为我们带来的经典唱片。